他的血糖就能够完全控制正常，所以有些病人是可以停药的。 体育与大健康的如何专家教您如何通过运动来控制血糖，减少医药支出。健康北京人带您共享幸福美好生活，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提出来说是一个单位胰岛素哈，能降多少血糖？常有提出来说是，如果不吃主食会怎么样？取药不及时断两天会怎么样？ 那欢迎大家收看本次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然后，那本期节目呢，是我们叫做什么？题目叫做什么呢？当呢叫做如何治愈懒。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现在呢，网络直播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各行各业，涉及的内容呢也是形形色色。那么刚才大家在这个短片当中听到的这两位年轻人啊，每周都会拿出一段时间来在自己的直播当中为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义务的答疑解惑，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直播呢也受到了广大糖友的广泛支持和关注。那他们两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短片继续深入的了解一下。 就是运动即营养，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运动这个东西就跟营养一样，是人必不可缺的一种东西，少吃的这个东西，少吃那个东西会得病，少了这个运动，少那个运动，同样我们会得病。 我是一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生，每天早上起来呢，我们8点钟准时开始工作，如果是门诊的话，上午一般要看30个病人左右，下午也是30个，一上午一下午看下来，我们一般来说一天呢喝水时间都难以保障啊，所以一般活动都很少，这恰恰就是我们让患者啊就是避免的这样一个久坐的生活方式啊。那么这样的生活方式加上我们的饮食可能比较快节奏，是一个非常容易积攒出一个内分泌代谢紊乱的一个表现，长此以往的话呢，像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病等等一些代谢的问题就会随之而来，那么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糖尿病患者大多数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呢可能疏于运动那么如果不能运动的话呢，可能长期的他的身体呢就会出现呢逐渐的一个功能的一个下降，对他未来控制血糖的难度会出现非常大的影响。我会给患者出一份特别的处方，这就是一份糖尿病运动康复的处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这两位爱心医生深度交流，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俊清教授，欢迎各位。那随着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来临，体医融合最近这是一个特别火的词儿哈，这是个新概念吗？是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呢？ 张主任， 体育融合确实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嗯， 那这个概念的提出来主要的是基于我们现在国家要提出来健康中国，健康的这种运动，要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前提的背景下，那我们发现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疾病其实是和生活方式有关系，是和运动缺乏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像糖尿病、像肥胖、像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包括一些精神类的疾病，比如说像抑郁症，那这些可能都是跟运动减少有一定的关系。所以通过运动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疾病是有好处的，甚至包括对疾病有一定的治疗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就开展了体育融合的一个项目。那像我们北大医院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院，我们就共同建立了一个糖尿病康复的体育研究中心。那这样的一个运动体育融合其实和我们外面的这个健身房的这种运动是不一样的，那些运动它更多的是针对一个健康的人，那我们这种体育融合的运动呢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患者，然后我们给他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运动的方式。 其实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常常会提到要找到一个科学健康的运动治疗方案，可能咱们过去常说啊，治疗为主，运动为辅， 但现在呢，体医融合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这个运动治疗呢也变得会更加的细致，处方也更加的明确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这三位医生智囊团也将会根据这个体医融合这个新潮流新词儿，给我们来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展示。有的时候其实想一想，这个账真得好好算一算，因为你想哈，如果一个人从50岁我们给他确诊糖尿病的话，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北京市的常住人口的寿命已经变得非常高龄了，有80多岁，30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的经历，可能在金钱上的这个付出不算不知道，一算那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那么普遍来说的话呢，对于一个没有并发症的糖友啊，我们的每天的这个花费呢大概平均是1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有并发症的话呢，这个花费就会成倍的增加啊，一方面来自于这些并发症本身的疾病的治疗检查，包括呢可能合并症它的一些专门的一些处理啊，比如说像眼病，像病这些等等，所以花费的话就是翻了番的往上加，就会很高。能达到我们平常这种没有并发症患者每天费用的5到13倍左右，所以这就是一个 5到13倍，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算的那个，如果一年4000块钱的话，那么如果你有了并发症，就有可能是2万块钱。 2万块钱还算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 如果有肾病的话呢，包括像透析，像肾病的其他的一体化治疗等等的一些药物啊，包括检查的费用，包括透析等等的费用，如果平均下来。这部分病友的话呢，花费能达到5万一年这样一个水平，对，但是这是平均值，可能有的人更多。 糖尿病在我们国家已经呈现了一个慢性流行的趋势。 嗯嗯。 那我们国家的糖尿病现在是全球人口最多的糖尿病患者人数，那糖尿病患者能够到了1.14亿。那我们国家的糖尿病的治疗的费用占到我们国家总的医疗费用的13%。其实在2017年的统计，大概有540亿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费用，而这些钱呢，有80%都是用于治疗糖尿病并发症，80%的费用都是用于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治疗。那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想，如果要是想降低糖尿病治疗的费用，一定要从前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那这样才能够减少这个糖尿病的治疗的费用。而怎么来进行这种糖尿病并发症的预防，那就是对早期的管理就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糖尿病仍然是世界上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之一，很多人在不经意间就患上了这种疾病。 打胰岛素打了19年。 哇， 您呢？ 我得了1999年得的， 我是1990年发现的， 24年。 男人老吗？要不然他怎么得糖？ 老不亏了。 第一，他是为自己吃；第二，他还要为大家吃。他要把他吃过的体会告诉所有的朋友。所以他有担当。 他别算他误伤。 如果这些患者没有认真控制血糖，各种并发症会让人痛不欲生。 2001年，脑出血。 2001年，糖尿病的并发症。 糖尿病的并发症。 而早期的管理，除了我们过去所强调的这种药物医疗的治疗以外，那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像糖尿病这种慢性疾病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过去大家对糖尿病的病人都很清楚，那生活方式的干预呢，包括像饮食的控制，像运动，大家都说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但其实怎么管住嘴怎么迈开腿是非常重要的。 有这样一个一组人群，他们其实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本身这方面有一些想尝试改变的这样一个意愿， 就是患者，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把这部分人的病友呢，其实通过运动啊，个体化的运动呢，给一个处方，然后呢，通过执行处方来了解他们在这些控制指标的一些变化。 刚才通过这两位给我们算的这笔账，我们就知道了哈，有的时候过日子真的不能算小账，不算大账。一想这一年要花4000还挺贵的，但是如果不注意很可能就变成20000了，所以说花这4000是值的。但是有的人可能也会在想，那我既然已经把医生要求我的这个运动处方的运动要素都加进来了，也按照这个要求去运动了，那我能不花这个钱吗？或者说能比4000再降点吗？ 同的病人可能会情况不一样。 嗯， 那我们都知道像糖尿病的管理，我们最重要的要 控制好血糖，控制好血脂，控制好血压。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控制好体重。那其实这个很多的这个指标跟体重是有明显的关系。如果你要是肥胖的这些病人，那他的血糖、血压、血脂就会控制起来更难，用的药物会更多。那如果经过了运动，能够使病人的血糖、血压、血脂能够达标，那有可能你在以后的时间，你的降糖药、降压药和调脂的药物就可能会减少。那这一方面减少了，可能你的直接的用于治疗的药物的费用就有可能减少。那更远的一个获益呢，就是我们通过改善了这些代谢的指标，那可以明显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那后期的费用的减少可能会更多。 过去做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啊，也曾经听到过一些专家和医生给我们介绍过，说如果一旦患上了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就意味着你要终身服药。那这个观念现在还存在吗？还是这样吗？ 我们的药物其实是根据病人的病情来调整的。 嗯嗯， 那如果你通过运动，通过节食，或者是通过减重，你的血糖能够维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药物。但是也有我们在临床上确实可以见到一些病人，尤其是年轻的初发的这些糖尿病的患者，经过了单纯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我们叫饮食和运动，那可能他的血糖就能够完全控制正常。所以有些病人是可以停药的。 哦，是可以的。 对， 哇， 但是对大多数的病人，可能我们是需要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药物是要坚持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运动是可能会减少，但是不能够自己去来停药或者是减药。那一定是你要在医生和我们的运动指导师，我们共同的来制定你的运动处方和你的医疗处方的情况下，来调整你的治疗，或者是来用你的运动来配合我们的治疗。 下面进入健康北京专家提醒时刻。虽然通过饮食和运动干预能够达到控制血糖的效果，但是一定要在医生和运动指导师的指导下来制定运动处方和医疗处方。 运动它是一个很快乐的方式， 是， 就是我们可能吃药节食，有的时候你觉得，哎，我不是特别的快乐，但是运动呢，基本上我们每个人去运动之后，我的心情都是很好的。 对， 所以我们就发展了大量的这样的粉丝。 嗯， 其中有一个粉丝呢，我们叫这个，我们给他起个艺名吧，叫大红旗。 大红旗， 我们这个大红旗的这个，我们这个粉丝呢， 这大红旗，请问多大年纪了？ 60多了吧？ 60多岁，男性、女性？ 男性。 啊。 嗯。对，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本身自己就有点热爱运动的，然后所以我们刚刚开始去做这个运动处方干预糖尿病的时候，就非常积极的加入进来了。后来就现在我们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叫做同伴支持的这么一个就是运动干预的里面的一个原则， 就是咱们得结成伙伴。 是，一开始他从同伴支持呢，就跟别人一起去运动，到现在呢，我们的大红旗已经发展到就是他成为我们这个就是同伴里面的这个领导了，就是他可以带着别人去运动了。 都说运动能降血糖，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天天运动，血糖还是居高不下？ 我以前是走1个多小时，然后这个腿部现在就是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也对我的这个血糖没有什么帮助，空腹都10点多，然后饭后有时候会到20多。 那么这位患者的运动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他的运动不能降糖，原因是因为虽然敏感性提高了，但是胰岛素少了，这是跟这位病人的病因是有关的啊。这个时候呢，在那个节骨眼上，他的胰岛素缺了到一定程度，那么胰岛素敏感性再好，那么他的血糖也下不去啊。所以呢，运动光靠它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降糖的效果，还得需要靠一些就这个病人来说，胰岛素的补充是最重要的。 除了运动，还有哪些特别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从一个是运动的这个方式上面，有氧跟抗阻结合，另一方面呢，单次运动时间呢可能有所控制，运动跟我们的前面胰岛素呢适当进行调整，下肢是做一个浅蹲，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做深蹲也可以啊，那么之后再起来，配合缓慢一些。 就是接触这个，我会可能会多做一些前期的这些，这叫热身的，包括做完以后可能做一些拉伸的放松的这些动作，可能会更有好处。应该还不错。 那么有多少患者留意过运动之前的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放松？这两项运动对我们的身体又有什么好处呢？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燕，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大家经常会听到，哎，我运动之前需要热身，但很多人不知道热身的好处，所以他很多时候呢，就是我运动我就直接去运动了，我根本没有经过热身这个过程，好像跳过了没有什么坏处似的。但事实上呢，随着时间的这个增长，你就会看到，哎，要不然是没有效果，要不然就是后面就受伤了。所以其实热身这个东西呢，我们是跳不过的。 那热身我们通常您推荐比如说多长时间，我今天打算出去运动半个小时，我用十分钟的时间来进行热身可以吗？ 可以可以，足够足够 啊，足够了。 我们希望的至少比如说你运动一个小时之后呢，你至少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时间然后用来再热身。比如说我运动一个小时，那我可能热身十分钟，我运动三十分钟呢，我可能运动热身大概三五分钟，五分钟就足够了啊，五六分钟够。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来热个身吧，啊，让王老师给咱们介绍介绍一些热身的小妙招。 那我们先从脖子开始，我们脖子呢，很多人喜欢扭，这样子其实不好，因为我们脖子里面颈椎里面有很多的血管，这样子你扭的过程中，尤其我们上了年纪，容易伤到这些血管，所以我们尽量去做这个脖子的这个训练的时候呢，热身的时候呢，我们是还是前后左右，非常简单，然后各两下，各点两下就行了。 嗯，前后左右各两下。 对。各两下，然后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子做四个八拍，就是头部的就可以了。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就可以了。 对对对，就四个八拍。那这是我们的头部。 嗯。 那我们肩部呢？经常我们老年人啊，或者上年纪人，肩部会伴发这个毛病，就是我们冻结肩啊等等，肩周炎。那我们肩部怎么运动呢？这里面推荐大家一个就是，往前画圈， 就这样。 然后再往后 做操，是不是就这么做的呀？ 对，这个运动其实真的 是 很好。 就是小的时候做操是吧？ 是，对。然后我们把这个运动呢，就是往前，我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然后往后二二三四 五 六 七 八，这样做八个八拍，重复四次。 啊，做八个八拍。 下面进入健康北京专家提醒时刻。热身的时候避免用力扭转脖子，以防扭伤颈椎中的血管和神经。正确方式是前后各轻点两下，共做四个八拍就可以了。热身时间不低于总运动时间的五分之一。 肩部也活动完了， 嗯， 肩部活动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活动我们的那个 腰部，嗯， 但是我们的腰部呢，因为很多老年人呢，我们腰部有问题，所以这里面呢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以我们换一个方式，我们先去活动我们的髋部，把髋部这边活动起来。 这个是都可以做的，是吗？ 对，这个是都可以做的，我们大部分老人都可以做，就是我们很简单，我们 就这样就行，高抬腿， 就高抬腿， 高抬腿，原地踏步， 对，原地踏步，但是。我们的高抬腿，平时我们运动员的高抬腿是我们这样子踏起来，是吧？ 嗯嗯。 是有一个过程，是我双脚都离地的，双脚都离地。那我们这个给老年人，我们的这个热身呢， 嗯， 就 像走路一样就行了， 走步一下，对，就是把腿抬高一点就可以。 嗯， 对， 嗯，这也做八，也做一个八拍。 是是这样子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这样子做四个八拍。那我们腿也做完了，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提踵，提踵呢。对， 脚腕， 脚腕，就是我们站着，然后，哎，双脚与肩同宽， 嗯，啊，就往上提就行了，抬脚后跟就行了。 对，然后我们 这是避免脚腕受伤吗？ 对，这是避免脚腕受伤，提前让脚腕呢做一个准备，然后让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呢这样有个激活，放松。 运动之后让我们运动完了，哎呀，好累呀，沙发上一躺，对吧？哎呦，可算运动完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对对对。 但是在您这儿还有一个运动之后的放松。 是因为我们每次运动之后呢，然后我们的肌肉呢，其实这时候都是保持紧张的。如果你这时候突然休息下来呢，一个是我们这些肌肉保持紧张的时候，血液都在肌肉里面储存的，它没有回心就回流过来。那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比较小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走路，这就算是一种冷却，就是比我们之前做的运动呢稍微去做的这个强度要低一些的运动就会好一些。那我们还会添加一些什么呢？会柔韧性的训练，就是说能把我们的僵硬的肌肉呢能让它稍微能伸展开来一点啊，而不是让它一直保持着挛缩的状态，太紧张的状态。放松呢，我建议大家呢，做完运动之后呢，教给大家一个动作，我这个动作呢比较安全，我们坐在凳子上就可以。那我们运动完之后呢，我们老年人可以坐在凳子上，我们稍微往前坐一坐，不要靠着，往前坐一坐，我们把呢腿两边腿可以放在 这样可以搭子，放松的搭着就行了。我们可以先搭一边的腿 啊， 先比如说左边，对，一边 一 边来。然后呢，我双手去够我的脚尖，能够着吗？ 慢慢来。 能够着吗？在够的过程中，您就会发现是不是我腿后面整个腿、 对对对，整个韧带就被拉伸了， 就被拉伸了，是吧？对，这个呢就又安全，然后又比较好操作，然后我们可以再换另一条腿去够我的脚尖。如果您能够着的时候呢，还可以把脚尖呢 再往拉跟前拉一拉， 向自己这面去拉一下。 嗯， 对，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也算是一个代替我们那个脚往上举的一个抻筋的一个过程。 刚刚那个郭威做的动作的话，我们稍微补充一点前后的拉伸这部分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解说哈。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前后热身呢，我们还是像刚刚那个郭威做的这样，前面一般是动态的。 对， 动态的话，它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热身，就是热身的问题在于我们实际上温度能够上来。这样的话呢，其实神经对肌肉这样一个这个它的这个收缩啊，你有一个准备，这非常重要。所以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话，不太建议大家去拉伸。哦，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你的热身运动里面是不适合拉伸的。 热身的问题在于那个热本身，它那个温度很重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像我们有时候把那个车链子是吧，我们会上油。你不上油的话，就会变得很涩。其实咱们的关节韧带就是这样。不运动之前的这个状态，我们希望让它上上油之后，这就是一个热身的一个改善。 热身其实就是上油， 哎，有点像。那糖尿病患者的话，那个带子更 全身的血液流动起来。 对，糖尿病那个带子更涩，因为它其实会有一些那个就是糖硬化中末产物，会让我们这个韧带啊肌肉其实更需要前面的热身。那么后面的恢复的话，就像郭威谈的一样，我们也花个3-5分钟。那其实呢，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有这个让血液回流的一个作用，还有很重要一个作用在于，我们其实肌肉的有一些糖分在消耗，我指的是肌肉里面它的能量在消耗。这部分的话呢，其实你经过拉伸呢，其实能够一定程度上加快一点点它的恢复。这样的作用本身对于肌肉的这样一个柔韧性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在运动之后的话，我们一般会这种静态的拉伸，它就不需要热身了，对吧？它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概念。 下面进入健康北京人智囊团提醒时刻。运动之后的放松有助于体内血液的回流，这时候的拉伸以静态的拉伸为主，目的是恢复肌肉的柔韧性。刚才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燕啊，一起了解了减脂减糖一直在路上这个话题。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冬奥加速度。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广播剧《人与狼》， 也许是关注生态环境，也许是出于对狼的好奇，我有了到镇安老家采访的机会。到县城那天，久旱的大地正好赶上一场大雨，一下车又碰到了刚刚外出归来的行署黄专员。 哎，黄专员， 哎呦， 你好，你好。 哎呦，大记者，这么大雨还下来采访啊？ 听说咱们镇安又发现狼群了。 对，是15只狼。 您说的是动物园里的15只狼吧？ 不是，野生的。 那您怎么能准确的知道是15只？ 我呀，曾经派当年的猎狼队队长去普查过。 还想办法为他们都编了号，是15只。起码是不会少于15只。狼是咱们镇安的一份家产嘛。 家产？ 走，到我办公室去说。 好。